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？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爱注定有独行，这情已被你耗尽，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，可是你却已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，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残留着你的香，人海淹没你落泪的模样，西直门车站古老的建筑旁，我们就像在重复100年前的剧情，在我的心上还流淌着你的伤，列车已远离那城市的灯光，迷茫夜色中幸福的旧印象开始不停被剪辑，最后被封藏。 我走向北京以北一个冰冷的方向，那里有青青草场，可是这冬天漫长。我走向北京以北一个飘雪的他乡，在这条孤单路上要如何与你相望。 历历可数在那个北京的地方，那被传颂了千年的古老歌谣谁还在唱，老故事老模样，泛黄老时光，繁华落尽无可奈何，逃破曲终人散场，散场后你我走向了不同的远方，从此再无相关的岁月中各自流浪，你在温暖如春的南城拥抱艳阳，我在大雪纷飞的北国饱经风霜，与你相望，相望江湖的痛难以名状，去雁难返，离人断肠。 在我的心上还流淌着你的伤，列车已远离那城市的灯光，迷茫夜色中幸福的旧印象开始不停被剪辑，最后被封藏。 我走向北京以北一个冰冷的方向，那里有青青草场，可是这冬天漫长。我走向北京以北一个飘雪的他乡，在这条孤单路上要如何与你相望。 我走向北京以北一个冰冷的方向，那里有青青草场，可是这冬天漫长、啊、 我走向北京以北一个飘雪的他乡，在这条孤单路上要如何与你

没人出声，却总有你为我呐喊。还记得那些海浪跟柏林墙，有像梦一样的阻拦。甚至有多野蛮，我们就更善良了。天之明镜，我最初的信仰。命运给我一把刀，希望都失望，纸飞机坠到地上，有时也不会怀疑坚持的方向。但流我的汗，有重量，烧成明天的阳光。每次摔下来，就更贴近梦想土壤，却又不会怕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希望都失望，每走一步变漫长，再受伤也走不过对自己失望。但流过的汗有重量，滋养心中的天堂，总有一天会将那些轻蔑眼光变成了信仰。 就

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